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服务的容量规划。专栏上一期我给你讲解了单体应用拆分为微服后带来的开发、测试和运维复杂度的提升，可以通过 DevOps 实现 CI/CD 流程的自动化来解决。除此之外，单体应用拆分为微服务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拆分出来后的多个微服务的容量如何规划的问题。在单体应用时，只需要针对这个单体应用的访问量和实际接口性能来决定要不要给单体应用扩容，而拆分为众多的微服务之后，需要考虑每个服务的容量规划。它的复杂度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服务数量众多，纯靠人肉运维难以管理，比如微博费的业务仅 RPC 服务就有将近40个。第二，服务的接口表现差异巨大，有的接口属于访问量比较大但接口响应时间比较短的轻接口，有的接口属于访问量比较小但接口响应时间比较长的重接口，比如微博 feed 业务中计数器接口的平均耗时只有2到3毫秒，而微博 feed 业务中 feed 接口的平均耗时要超过200毫秒。第三，服务部署的集群规模大小不同，需要扩容的机器数量差异很大，比如微博的 AB 测试服务集群只有大约20台机器，扩容只需要扩容几台机器就满足了，而 feed 服务则有上千台机器，往往需要扩容上百台机器。第四，服务之间还存在依赖关系，在服务扩容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依赖的服务容量是否足够，比如微博费的业务扩容时还依赖用户关系服务和 CAD 服务，扩容时还需要考虑依赖的用户关系服务和 CAD 服务的容量是否有问题。由此可见，单体应用拆分为微服务后，微服务的容量规划的难度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再靠传统的人肉运维模式显然难以为继。延续上期 DevOps 的话题，其实微服务的容量规划也是广义 DevOps 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 DevOps 如何解决的呢？答案就是容量规划系统。下面我就来聊聊容量规划系统该如何实现。容量规划系统的作用是根据各个微服务集群部署的最大容量和线上实际运行的负荷来决定各个微服务是否需要弹性扩缩容，以及需要扩缩容多少台机器。可见容量规划系统实施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如何评估集群的最大容量和线上实际运行的负荷，也就是如何做好容量评估。二是如何确定弹性扩缩容的时机以及具体的机器数，也就是如何做好调度决策。下面我们分别来看这两个关键点，逐个击破。一般集群的容量评估都是通过线上实际压测来确定的，那么该如何进行线上压测呢？都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呢？第一，需要选择合适的压测指标。一般在选择压测指标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系统类指标，比如机器的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量、磁盘 IO 使用率以及网卡带宽等；一类是服务类指标，比如接口的响应的平均耗时、 P3.9 耗时、错误率。但这些指标在实际压测时都会存在一些问题。系统类指标比如 CPU 使用率并不能直接反馈出服务压测时的健康状况，有时候 CPU 使用率不高的时候接口耗时也有可能会有问题，而有时候 CPU 使用率比较高的时候接口耗时表现依然正常。而服务类的指标比如接口响应的平均耗时也不能精确的反馈服务的实际健康状态。一个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在压测时已经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慢请求，而在平均耗时上并不能看出有多大变化，这时候实际服务已经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了，就应该停止压测。根据我的经验，在压测时除了观察以上这些指标以外，还可以观察接口的慢速比，也就是接口响应时间高于某个阈值的比例。比如微博在进行 feed 接口压测时选择的压测指标就是 feed 接口响应时间大于1秒的比例，压测的终止条件是 feed 接口响应时间大于1秒的比例超过 1%。 我的主要考虑是当有 99% 以上的接口请求都在1秒内返回时，反馈到用户的直接使用感受是不容易感知到 feed 刷新慢，反之则不然。对于大部分在线服务来说，接口慢速比不超过 1% 都是服务质量保证的底线的，因此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压测指标。第二个关键点，压测获取单机的最大容量。集群的最大容量就是单机的最大容量乘以集群内机器的数量，所以要获得集群的最大容量就必须获取单机的最大容量。通常有两种方式来获取单机的最大容量，一种是单机压测，一种是集群压测。单机压测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日志回放等手段模拟线上流量来对单机进行压测，一种是通过 TCP copy 方式 把线上机器的流量拷贝过来，来对单机进行压测。集群压测是对整个集群进行压测，以获取单机的最大容量。一般做法是通过不断的把线上集群的节点摘除，以减少集群数的方式来增加线上节点单机的流量，从而达到压测的目的。从我的经验来看，采用集群压测的方式要更合理一些，因为它是完全使用线上真实流量来进行压测，获取的单机最大容量数值更精确。如果采用单机压测，通常为了避免产生脏数据，往往需要去掉一些上行的修改请求，所以并不能完全模拟线上真实情况。不过使用集群压测的方式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压测的时候会对线上用户的实际请求产生影响，比如如果压测出问题了，会直接影响线上服务，所以一般会选择在业务低峰期进行压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线上服务造成的影响。还有一点是，通常会在工作日压测，以便出现问题时也能人为快速地介入。假设我们采用集群压测，不断地缩减线上节点的数量，并观察服务的慢速比指标，当服务慢速比达到 1% 时就停止压测，这个时候就可以计算单机的最大容量了。一般做法是用压测停止时刻的单机平均 QPS 作为单机的最大容量，但是采用 QPS 就真的合理吗？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 QPS 并不能准确衡量单机的消耗。就像文稿中的两张图所展示的，左图的请求响应时间主要集中在100毫秒以下，没有超过500毫秒的，而右图的请求响应时间主要集中在50毫秒以上，没有低于10毫秒的。这两种请求分布对单机消耗的差异很大，显然右边要对单机消耗的更大一些。在单机 QPS 都是100的情况下，左边单机还能继续加大 QPS， 而右边的单机已经出现超过500毫秒以上的慢请求了。所以一个更合理的计算单机容量的方式是采用区间加权来计算，也就是把请求按照响应时间分成多个区间，每个区间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响应时间越长权重越高，比如0到10毫秒区间的权重是1，10到50毫秒区间的权重是2，50到100毫秒区间的权重是4，100到200毫秒区间的权重是8，200到500毫秒区间的权重是16，500毫秒以上的权重是32。那么上面这两张图所描述的情况的单机容量分别是340和1020。因此单机的容量也就是压测停止时刻采用区间加权的方式计算得出。第三个关键点，实时获取集群的运行负荷。通过压测能够获取到单机的最大容量，再乘以集群内机器的数量，就是集群的最大容量了。下一步获取集群实际运行的负荷，就可以判断集群是否需要扩容了。跟刚才计算单机容量的方式类似，集群的运行负荷也需要采用区间加权的方式来计算。但是因为集群的规模可能很大，超过上千台机器，显然通过计算每台单机运行的负荷再加在一起方式的效率不高。我在线上实际使用的方法是统计每台单机在不同耗时区间内的请求数，推送到集中处理的地方进行聚合，将同一个集群内的单机位于不同耗时区间内的请求数进行汇总，就得到整个集群的请求在不同耗时区间内的分布了，再利用区间加权的方式就可以计算整个集群的运行负荷了。在容量评估阶段，你可以获取集群的最大容量和集群的实际运行负荷。有了这两个数据后，该如何做调度决策呢？我在实际线上业务使用的是水位线来进行调度决策，就像水库的水位线一样，要实时观测水库的蓄水量，如果因为长时间降水导致水库蓄水量超过警戒水位线，就需要开闸泄洪，如果长时间干旱降水量太少，就需要关闸蓄水，以保持水库中的蓄水量始终在一个合理的水位线上。这样的话，任意时刻的水位线就是集群最大的容量除以集群实际运行的负荷，可以实时监控集群的水位线。在调度决策时候，就可以根据水位线来做决定。你可以看到我在文稿中的图划分了两条线，一条是安全线，一条是致命线。当集群的水位线位于致命线以下时，就需要立即扩容，在扩容一定数量机器后，水位线回到安全线以上并保持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进行缩容了。那么具体在执行扩缩容时，机器数量该如何决定呢？在决定扩多少机器时，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数量，一种是按比例。因为不同集群内机器数量差异可能很大，所以一般采用按比例的方式。举个例子，比如每一次扩容都增加 30% 的机器的数量，再看扩容后的水位线是否处于致命线以上。 在扩容完成后，集群的水位线保持在安全线以上一段时间后，就需要缩容，以节省机器成本。可以根据实际业务特点来决定多久后可以缩容。比如微博的业务一般突发容量维持在一小时以内，因此集群的水位线在安全线以上超过一小时之后就可以缩容。而在缩容时，也不是一次把所有的容器都缩掉，而是采用逐步缩容的方式，每隔五分钟判断一次集群的水位是否还在致密线以上，然后按照 10%、30%、50%、100% 的比例进行缩容，这样可以避免缩容太快导致集群水位线又降到致密线以下，又得再扩容机器。在实际根据水位线决定是否需要扩容时，还需要防止网络抖动等原因造成的水位线瞬时抖动，这个时候集群的运行负荷会突然变大，导致水位线异常。此时如果加以处理的话，就会触发扩容，而实际上并不需要扩容。为了防止瞬间抖动，可以每分钟采集一次系统的水位线，一共采集五个点，只有五个点中有连续三个点满足扩容条件时，才真正触发扩容。今天我从两个方面给你具体讲解了微服务如何做好容量规划的问题，即做好容量评估和调度决策。容量评估方面，首先要通过压测获取集群的最大容量，并实时采集服务调用的数据，以获取集群的实际运行负荷，这样就可以获取集群的实时水位线。而调度决策方面，主要是通过水位线与致密线和安全线的对比，来决定什么时候该扩容，什么时候该缩容。而扩缩容的数量也是有讲究的，扩容的机器数一般是按照集群数量的比例来，而缩容一般采用逐步缩容的方式，以避免缩容太快导致反复扩容。在单体应用拆分为多个微服务后，如果不做好容量规划是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微服务的调用量出现突发峰值流量时，再靠人为判断决策扩缩容往往为时已晚。根据我在微博的实践，也证明了通过容量规划来实现微服务的自动扩缩容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今天的思考题是，在计算集群水位线时，经常会遇到集群内有些单机问题导致整个集群的实时运行负荷偏大，你对此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与我一起讨论。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